我把乔简接回来了，他说想来看你。你怎么想？ 这模样有什么好看的？让他在家等我。 啊。嗯，我前两天去南边了。 干嘛？ 给店铺选址啊，我打算在那边开一个面馆。杜子平他说他要入股。 哟，那我出去就是小老板了。 啊，算老板娘吧。 我， 哎，里面难熬吗？ 我以前听说坐牢特可怕，觉得死都不能坐牢，但是现在还行。耿伟在里面的面还挺大的，都对我挺客气。除了学习考试太精神虐待了，那其他还行。 你这语气就跟耿伟也进去了一样。 可别，就他这细皮嫩肉的，我怕他吃不消。 那你呢？ 等出去你亲自检查吧，我说了也不好使啊。 春去秋来，时间其实过得比郭林和乔家想象的要快。在无数次的探视中，郭林从没跟乔家谈过当时车厢里的事儿，他也没透露过自己听过录音，仿佛过去的一切在俩人之中从不曾出现过，连带着暴风、少东这些人的名字，俩人都没有哪怕一秒主动回忆的。只是郭林偶尔会去少奇的墓前看看，不时会遇到耿伟。当时少东已经被执行死刑了，少奇的身后事还是耿伟出的钱，选在了孟哲旁边不远。郭林并不意外他这个安排，在他看来，耿伟这应该也算是真的放下了。曾经四个好友，两个长眠在这里，郭林和耿伟心中的酸涩只有彼此才能体会，而相对而言，耿伟的怨言也更多。 乔家出来以后，你真打算跟他去云南？ 嗯，我跟他商量过，主要是他身上旧伤太多了，北边天气干冷，我怕他过冬太难过。 耿伟当时差点笑出声， 说的就跟你身体多好一样。我还记得你在戒毒所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医生也交代过，你骨头和关节都会比其他人脆，搞不好以后比他还麻烦。 虽然嘲讽的语气后面是化不开的担心，但郭林还是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。 让你说两句好听的话还真是难啊。 这要是乔家在，又要挤兑起来。 好听的话容易忘，我话不好听你就多记两句，以后兄弟都不在身边了，你自己多保重。 耿伟的话里带着颤音，不过他说话的时候刻意把头转过去了，郭林什么也没看见。他本来想回两句嘴，但是看耿伟那样又有点于心不忍，就是嘴硬。明明最怕寂寞的其实是他自己。就因为郭林把去云南这件事归因到了乔家身上，以至于乔家出狱那天，耿伟刻意搞了一辆破烂的快要报废的车来接人。郭林这几年既没买车也没置业，所有积蓄都装在卡里，拎包就走。平时需要出远门就蹭下耿伟的车，毕竟这里已经不是他的久留之地。乔家坐在仿佛拖拉机一样的破车里，被颠得七荤八素，灰头土脸。他扯着嗓子冲旁边的郭林嚷嚷： 耿伟是赶上一个月一次还是又失恋了？五年没见，怎么毛病越来越多了？ 忍了吧，他便秘。 郭林没有给乔家搞洗尘那套，甚至没有安排顿饭，出了监狱就直接拉到了车站。而一直到俩人快要进站，耿伟终于忍不住憋出来了一句： 哎，我说乔家，你为什么要提早释放呢？就不能在里头多待几年？ 被触了满头晦气的男人嘴角一扬，他看了看往来的人群，曾经耿伟最熟悉的恶劣笑容又爬上眉角。还没等耿伟反应过来，乔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裤子前面拉链直接一把扯下。 伴随着其他人的哄笑，耿伟连道别都省了，直接钻回了车。郭林看得直叹气， 以后想见都不容易了，你就不能放过他？ 我主要是怕他哭。 乔家把包往肩上一甩，撇了下嘴，毕竟以耿伟的脾气，还真的有可能搞出这么尴尬的事儿。郭林忍不住回想起俩人在墓园的那一幕，最后无奈地点点头，拉着乔家头也不回地转身进站。他们之间经历了太多，已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。未来未知的事情还有很多，黄静和杜子平那里也可能会有新的人物，但是只要身边这个人不再消失离开，任何事在彼此的眼里都只剩下岁月静好。拥挤的人流中，乔家有一搭没一搭的跟着郭林先聊着。 我快饿死了，到那边先吃顿好的吧。 行，吃什么？ 听说云南的特产是过桥米线。 我以为你这辈子都不想再吃那玩意儿啊。 我也以为是，不过这几年说实话还真有点想呢。 没有想到一碗米线也能吃出感情，更没料到他往后的人生中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，竟然是一个人吃这玩意儿。